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65集，大兴密室。刘健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内阁的氛围有点凝滞，大家都不愿轻易表态，刺府刘吉尤其如此。虽然万安说义义义，但谁不知道现在万世刚死，皇帝肯定满腔悲痛，这个当口谁要是反对，谁就会被愤怒的皇帝撕碎，这种事情刘棉花是坚决不掺和的。变官内阁现在也就是刘健会跟万安争一争了。徐普长于行乐于言，他就算想帮腔估计也不知道怎么说。彭华道， 人死如灯灭，依我看贵妃都已经轰了，陛下此举也是人之常情，就当是抚慰陛下也无不可。 刘健冷笑， 哼哼，那庄熙淑妃呢，也得追封皇后才对吧，不然将太子置于何地啊。 尹之阴阳怪气，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庄熙淑妃追封皇后与否，太子都是太子，这点谁也改变不了。陛下一往情深，在贵妃生前几次欲封其为后而未果，如今即便是为了告慰陛下，又有何不可？陛下如今悲痛欲绝，你却坚决阻拦，难道是希望陛下被你气死，这样好遂了你的愿，让太子早日登基，对吗？ 你这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 见刘健气得跳脚，尹之嘴角微微扬起，暗自得意。其实从一开始追封万世就只是一个幌子，但很明显刘健他们现在都已经被此事吸引了注意力，相信不用很快，皇帝要追封万世为皇后的消息就会不胫而走，朝野上下也会因此不再平静，反对的、赞成的、中立的、要讨好皇帝的、想表现自己的，各方论战都恨不得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谁还会注意到太子的事情。见他们吵了起来，刘吉这才慢吞吞道， 此事太后赞成否？ 他一句话点出了重点，万世生前太后都坚决反对立他为后，现在人死了更不可能同意了。刘健被他提醒，也马上道， 不错，此事太后断然不会答应的。 母子连心。 万安意味深长道， 太后想必也不忍心看着陛下长久悲痛下去。 内阁意见不统一，这件事自然议不出个结果，一早上就在这无休无止的扯皮中虚度过去。临近中午，万安才宣布散会，众人陆续离开准备去吃饭。 元丰！ 刘健喊住万安。徐普扯了扯他的袖子，示意他不要冲动，刘健却假装不见，只盯着万安一字一顿道， 为人臣者当赐身后之名和子孙清白，莫为了一时得意做出后悔莫及的事情才是。 这种挑衅换了往常万安是不做理会的，但今日他却停下脚步，挥挥手示意彭华他们先出去，然后冷笑反问， 哼，什么叫后悔莫及，你也配合我说为臣之道，目无君长，无视上意，你这叫什么为臣之道？ 微臣之道不是逢迎， 而是劝谏。君王若有言行欠妥，当臣子的自该劝之谏之，这才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黎民百姓。我等是宰辅，上左君王匡扶社稷，不是那等只会溜须拍马的奸佞之徒。万寻疾，你摸摸胸口，你当得起宰辅二字吗？ 放肆！ 泥人还有三分火气，更何况万安不是泥人，他知道有许多人背地里偷偷骂他，可偷偷骂是一回事，毕竟他听不见，这当面被指着鼻子骂还是头一回。 你懂什么叫宰辅？本宫如何行事还轮不到你来评断？你以为自己拥护太子很有能耐是吗？有本事你当着陛下死谏去啊！你个瓜娃匣子，我看连大兴的西瓜都比你聪明，大兴的西瓜懂不懂？ 万安是如假包换的梅州人，穿人骂人那是一套一套的，但他入阁之后已经很多年没骂过人了，今天看来是被刘建气急了，乡音不知觉就冒了出来。刘建虽然听不懂瓜娃瞎子的意思，但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当下也气得脸色煞白，挽起袖子就要以河南话以眼还眼，却被徐普死命拉住。 冷静，冷静。 他也不知道忽然哪来这么大力气，直接就把刘建给拖出去了，堪堪避免了一场即将爆发的阁老大骂战。 哎，你干嘛拉着我？我非把他骂死不可。 出了内阁，刘建终于得以甩开徐普的手，愤愤道： 你骂赢了又能怎么着？不仅于事无补，传了出去还让人笑话。首府跟阁老对骂，难道你很有面子吗？ 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抱大腿抱的都不要脸了，皇帝想干什么万安就纵着，什么破烂首府。外间真没说错，他这首府就是个应声虫，都把咱们内阁的脸丢光了。 唉，算了吧，这件事儿如果连太后都反对不了，咱们拼命反对又有什么用？我看陛下这回是下定了决心，非要拧到底了。也不知道万氏到底给陛下下了什么蛊，人都死了还这样情深意重。 什么情深意重？真要情深意重，早许多年前就不顾一切立后了。人都死了还闹这一出，哎，真是令人不安生。 你这张嘴可真是不饶人，跟我说说也就罢了，这些话可不要在外人面前说。 我知道了，我什么时候在外人面前说过这些？方才若不是你拉住我，我非骂死那个龟孙子不可。 这还记着呢？ 刘建翻了个白眼。 怎么不记着？那个瓜娃子是个什么意思？还有大兴的西瓜，真是气死我也。要不我现在回去再骂他一回算了。 说吧，转身还真要往回走，徐普连忙抓住他的胳膊。 哎呦喂，我说行了，你方才骂的已经够狠了。 可我还没用河南话骂呢。 徐普无言以对，他一脸无奈，眼见刘建忽然停住脚步，还以为他听进自己的劝，忙道： 走吧走吧，下午还要当值呢，先去吃饭去，不要生气了，不值当。 刘建却忽然问： 你还记不记得他方才骂我的那些话？ 记得的，怎么了？ 你说一遍我听听。 徐普以为他魔怔了，无语道： 不要了吧，又不是什么好话，你还听上瘾了不成？ 不是不是。 徐普不知道他想做甚，只好模仿万安的口音。 瓜娃瞎子。 不是这句，前面的。 徐普茫然地想了想。 前面的，他说他的形势还轮不到你来评断，又说你以为你自己拥护太子很有能耐吗？这些。 刘健拧着眉毛。 早上我们争的是万世封后的问题，他却忽然扯到太子身上作甚？ 也许只是随口一提。 是吗？他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不会吧。 刘健摇摇头，发觉想不明白。 哎，算了，这等事情留给唐润清去烦恼吧。 润清再有能耐也阻止不了陛下追封万世吧。我看这事儿不如跟太后先通通气比较靠谱。 说的也是，那咱们这就去一趟仁寿宫。 啊，不吃饭了。 哎，还吃什么？回来再吃。 行行行，别拽我，慢点慢点，我都一把老骨头了，经不起折腾。 万安与刘健吵架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这可是稀奇事。内阁不和素来有之，但像今天这样彻底撕破脸的还不多见。不过比起皇帝要追封万世的事来，这好像又算不得什么了。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不少言官摩拳擦掌，已经开始准备上书劝谏了。唐范自然也听说了此事，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晚上刘健来到唐家，对他说了早上的事情。 其实我原本也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万寻疾无耻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 刘健绝对不会说自己早上被气了个半死。 但是回去之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过来与你说一说比较稳妥。不过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是我脱心了啊。 大兴的西瓜。唐范咀嚼着这几个字，有点疑惑。万安无端端替大兴做甚？刘健面露难堪。 还不是为了拿那个做比喻来骂我。 唐范想了一会儿，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摇摇头笑道。应该只是寻常的骂人话，我也听不出有蹊跷之处。 没有就好。万寻疾那次心思缜密，狡猾阴险，我只怕他有意所指，看来是我想多了。 因为天色已晚，刘健很快就告辞离去。唐范亲自将人送到门口，却没有折返回屋，而是去了隔壁的随家。随州知道刘健来访，便没有去找唐范。此时见他过来，便问。 他走了。 走了。唐范有些心不在焉，反复咀嚼着方才的话。随州见他神色有异，不由问。 怎么了？ 大兴的西瓜有何特别之处？随州莫名其妙。 这时节哪来的西瓜啊？ 唐范觉得思路有些不对，又换了个问法。大兴县产西瓜吗？ 好像是产的。 家家户户都种吗？ 我也不清楚，不过薛灵就是大兴人，明天可以找他来问问。 就现在吧。唐范的心急态度有些罕见，但在很多事情上，唐范的细心谨慎事后总被证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点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随州自然深有体会。两人如今的默契已经到了不需要多说就能彼此意会的地步。 所以一听见他这样说，随州并未多说什么，当即就出去找人了。薛灵很快就被找了过来，他正在常去的酒肆里与同僚拼酒，一身酒气还未散去，忽然被老大叫到家里来，未免有些尴尬。不过唐范和随州却都没有心思计较这些细节。 大兴？ 薛灵有些诧异，他没想到随州大半夜将他叫过来只为了此事。 那里的确盛产瓜果，进贡宫中的西瓜和葡萄大都产自大兴，属下老家隔壁就是其中一家瓜农，不过听他们说这营生获利很薄，因为官府出的价格不算高，他们又不能改卖给商人。 他不知道唐范想问什么，只能将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这番话自然听不出什么问题，唐范皱眉， 就这样吗？你有没有听过那里有什么传闻是与万安有关的？ 薛灵想了想摇摇头， 没有。 唐范有点失望，不过他也再想不出有什么要问的了，心想也许真是刘健和自己多心了，万安那番话也许纯粹只是气急了在骂人而已。 对了，我听说那些瓜农也并不是全都赔本的，有一家因为住在万通的别庄隔壁，不知怎的与万通攀上关系，所以官府在收购他家的瓜时给的价钱总比别家高。 唐范心头一凛，你说万通在大兴有别庄？ 是，不过他很少去住，听说那间别庄是用来安置他那些已经失宠了的姬妾们，他偶尔才会过去看看。 唐范听罢紧紧拧起眉毛，假如万安那番话的确另有所指的话，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件事？但万安为什么要暗示刘健？他知道刘健一定会将这番话告诉自己吗？可万安不是跟万通坐同一条船吗？为何他又要这样做？就算万通的别庄真有问题，那跟太子又有什么关系？许多疑问纷纷涌上心头，饶是唐范再机敏，一时也难以解开这些乱麻似的谜团。唐范问随州， 你觉得万安真有可能在暗示我们吗？ 随州想了想，忽然却提起另外一桩不相干的事情。 当时你在苏州解决了陈鸾，居然又牵扯到尚明身上，当时怀恩与汪直就趁机请罢尚明东厂提督的职位，皇帝也同意了，万安眼见大势所趋，就跟着上了书赞同此事。为此万通曾勃然大怒，大骂万安是墙头草，不过后来两人很快又和好了，当时你不在京城，所以不知。 唐范眼前一亮，你的意思是万安并非坚定的万党，他也有自己的盘算？ 他的算盘不过就是讨好皇帝，长保富贵罢了，因为皇帝属于万贵妃，对万贵妃言听计从，他也就跟着附和攀影，若有朝一日皇帝厌弃了万通，他也绝不会站在万通那边的。 说吧，他的嘴角勾出沈笑的弧度，却没有笑出声。 这种人只可同富贵，不可共患难。 不管万首府能不能同患难，这是万通需要担心的问题，不是唐范他们需要担心的。但唐范却从随州的话里听出一丝弦外之音，那就是万安骂刘健的那番话还真有可能不是心血来潮随口就骂出来的。只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推测万通在大兴的别庄也许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也总不可能就这样贸然去搜查，万一什么都没查出来反倒落了把柄。 无妨，此事交给我。 随州说完转向薛灵， 现在去把弟兄们集合起来。 薛灵闻言不仅没有迟疑害怕，反而露出跃跃欲试的兴奋。 去将那龟孙子的别庄掀个底儿朝天。 随州微微颔首， 放手去做，隐藏好身份即可。 放心吧大哥，有您带着，这回一定干一票大的。弟兄们早想给那龟孙子一个难堪了，让他总压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听这语气不像是锦衣卫，反倒像是要去打家劫舍的土匪。